全都从来没有障碍，线条色彩角度精细安排，挑剔对待 Sunshine 捕捉每个不经意的 surprise， 闪烁着的灵魂要跳连自己